我的爱并不是从小就在，揉碎了好多失败，幸运的我竟然没变坏。我的爱要不是宇宙的指派，我如何感受现在，喜怒哀乐都是精心策划的安排。所谓爱爱爱生长出来，爱爱爱爱，我把心放开，世界亮了起来。风吹过来，随着我摇摆，飘落无声的雪花，忽然就旋转起来，轻轻的踩，脚印在盛开，颤动周围的尘埃，今后一束光打来，有一种爱不背负期待，只要你依然存在，就会有人为你喝彩。爱从心里升起来，就算生活在倒塌，勇敢的我先笑起来。我的爱把灰色染出色彩，生活就鲜活起来，沉默也会变得很可爱。所谓爱爱爱，存在每一个细小的对白，都是爱爱爱，只要你实现会慢慢慢拉开。风吹过来，随着我摇摆，飘落无声的雪花，忽然就旋转起来，轻轻的踩，脚印在盛开，颤动周围的尘埃，今后一束光打来，有一种爱不背负期待，只要你依然存在，就会有人为你喝彩。爱从心里升起来，生活并不会倒塌，因为我如此的热爱。